持人好。 对，我们还没让韩硕老师出场，韩硕老师已经迫不及待了。我得先卖一关子啊，就是这个全国的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可不一样。 嗯， 他和北京市还是有差别的。 嗯，那肯定呀， 就是升级版的。 对呀， 对，所以今天我们见到了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呢，我心里就特别的敞亮。 嗯， 因为我小的时候上学呢是在山东上的，不是在北京上的。 嗯， 就是这样，就我就一下子就能感觉到我和全国的优秀的少先辅导员之间的差距。 就是其实刚刚在进来直播间之前，韩老师也是就是在给他的同事打电话，就说啊今天风特别大啊，就让同学们要不就在室内活动吧，就不要去操场上活动了。真的非常的负责而且很贴心。 是的啊，但是对于像我们这种爱玩的小朋友来说，我们心里非常的不舒服， 就想去操场上跑步。 是的，我今天约好的跟我小朋友踢足球的。好吧，我们正式的邀请一下北京市大兴区五小副校长、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韩硕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呀，韩硕老师今天这个衣服啊，一看就是 精心准备的。 精心准备的啊，就是直接你看我们三个今天的搭配非常的好啊，白色、黑色、黑白色啊，直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先来问一下韩硕老师吧，你看您。这么年轻啊，我也不暴露年纪了啊，你看比我还小是吧。完事儿你看现在都是副校长了。看来是非常的优秀。这个大兴区五小是什么时候来的呀？ 我是今年9月份来到的大兴区第五小学。 原来的时候应该是在 之前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是在礼贤镇第二中心小学。在那儿工作了5年。 5年。 对。 礼贤镇是挨着固安的一个地儿啊，大家开车进城的时候，进京的时候应该是。 还是属于大兴区比较靠南的一个镇。 反正就是韩硕老师那意思就是反正还是属于大兴区。 只是略微有点偏是吧。 就略微啊。但是从那个地方一开始作为一个年轻的教师进到小学里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我先说说我的感受。 好 啊，就是比较烦。 为什么呢？你不是喜欢跟他们踢足球吗？ 是这样的，就是你可以跟他踢一次。你要是一直跟他踢呢，就有的时候你如果在做老师学生工作的时候心态调整不好的话，有时候真的会很烦的。心仪你会这样吗？心仪的父母都是老师。 我不太会，因为我很喜欢小朋友，我觉得他们特别的童真，同时他们有一种就求知欲。他们提出来的问题会让你有更多的思考。 是的。 不知道韩老师的感觉是什么。 李先二小其实还是挺有缘分的，因为我是在那里毕业的。我上小学 的 时候，对，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是在李先二小上学。 厉害啊。就是那个电影叫什么，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对，那首歌 是吗？ 对。 真是这样啊。回去有还是不是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就是和自己原来的老师在一个教研组。 倒没有，但是当时教我的老师也确实还在。 还在啊。 所以有一种久违了的熟悉感。 刚进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就是似曾相识，也确实相识过。因为校舍呀基本上也没有太大变化。还有一些认识到的老师。 初次接触小朋友和你当时上小学的时候肯定不一样啊。感受是什么样呢？就见到他们第一眼，就是我要上课了。 我 第一节课 我要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对他们。 我看到我当时接的班是5年级。然后孩子们其实已经都挺大的了。所以相处起来交流起来还是没有什么太多代沟的，因为我本来也是就是自己就觉得自己是一个还没有太长大的孩子。带孩子们刚见面，我们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大扫除。 哦，是吗？ 就像我小时候一样，我们开学第一天就是去操场上割草。所以还是挺快乐的。带着孩子们一起在操场上去割草。然后也想起来了自己小的时候的一些事情，因为我小的时候在4、5年级是担任小队长的。 然后就看到孩子们戴着红领巾啊，戴着那个少先队标志，就是一道杠二道杠，就感觉自己加入他们之中，也想起来自己小时候一些同学。 那您觉得这个小学跟您当时上学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硬件上可能是好了一些，就是孩子们学习条件啊，学习环境会很好，比我们那会儿要幸福得多，因为我们那会儿上学的时候还要生炉子呢。 是的，有印象。那但是学习压力上，我觉得现在相比原来还要大一点。 对，学习内容可能会更繁重一些。 对， 然后我当时是教数学和语文两科。 您怎么能把这两科完美结合呢？ 其实 总觉得这两门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老师们的任务基本上都是这样，很多班主任老师都是兼任数学和语文课的。所以作为老师确实很辛苦，大家要背完数学，更可能要背语文课。 就有的时候可能语文老师就是在考察某一个字有几画的时候说，来给我算一下这个字和这个字加起来总共有几画。 所以也是对我自己来说，要特别的严格要求自己。因为除了这种熟悉感，还有一种感觉就是自己肩上的责任特别重。就面对孩子们在小学可以说是人生起步的最初的阶段。要让孩子们就是做好他们的引路人吧，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不管是品德上的还是学习上的。也是让自己在教学的能力上还有班级管理上都要有一个很大的长进，才能够对得起对得住这些孩子和他们背后的家长。 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已经来了38000人了啊。田雨桐这位网友说，韩老师加油啊。段小伟说漂亮啊。尾号4970这位网友说，韩老师好漂亮。罗建东说，韩老师真棒。11夜梦说，韩老师棒棒的啊。希望大家能和我们及时的互动起来。两种收看方式啊，一个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我们的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了。当然如果您在开车的话，在注意安全的前提下，把旋钮调到 FM98.AM927 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韩老师啊，这个您第一届的学生到现在应该上大学了吧，毕业了。 对， 孩儿他妈了，都是孩儿都会打酱油了， 至少是有结婚的了， 是吧？ 对，也有在上大学，可能准备考研之类的。 也是一种幸福感啊，扑面而来的。 对， 就是看到自己的学生，这个是吧？为人妻为人母， 对， 是一种幸福啊。我怎么老说为人妻为人母呢？就不说说男孩子呢？就在小学的回忆里都是女孩子。好吧，接下来我们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工作第一年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其中有一个活动叫做 五彩环中队。 五彩环中队， 快乐中队，并且也是获得了去现场看奥运会的资格。说到奥运会的话，那应该就是2008年的事情。 对，我是2007年9月参加的工作。然后那一年正好是我们全国上下备战奥运。然后包括小学也会有这种奥运五彩环征带的活动。 然后就是带领他们去看奥运会了。那您在看奥运会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觉得特别有趣的细节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当时我记得带着是基本上中队所有的孩子一起去的。但是也有小部分的孩子他们是回老家了。没有能去成，还挺遗憾的。但是能去的孩子基本都去了。我们中队去的是石景山，观看的应该是自行车。其实 就那个圆的，就是你要不好好骑就会掉下来，是那个吗？ 是这种越野的吧， 越野的， 山地的。其实就在那儿，孩子们很长时间才能看到一个人过来。就是大家基本上都是在火辣辣的太阳下，然后等待的过程。但是对他们来说还是特别新奇的。 也很幸运。 是的， 对， 我觉得就是在小学的时候能够参与到2008年奥运会里是一种非常激动的事情。你像我在大学里我都没参加，都没有资格去。人小学直接 我当时还在上小学， 对，直接就观看了。 特别好。心仪，你在上小学的时候你是在电视机前看的吗？ 对啊，我是在电视机前看的，而且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当时我还记得是就是开幕式那天晚上，然后我们家那边的街道都没有人了，大家都回家，就是坐在电视机前搬好小板凳等待着，特别激动， 特别兴奋。 在石景山的这个越野的自行车的比赛当中，有多少孩子去参加了呀？ 应该有20个左右吧。 20多个左右啊，您带队。 还有学校的领导， 还有学校领导， 当时的校长，还有大队辅导员也。 然后还得搞一个送行仪式 啊，也没有。而且在开始之前，就是这一个系列过程中，我都在跟孩子说，大家要努力表现。 嗯。 然后只能是表现好的同学才有机会去。 嗯。 其实我是知道大家都可以去，但是就是为了激励孩子们嘛。 嗯。 所以就是开展了那个征带五环的活动。 嗯。 一共有5种颜色嘛，然后每种颜色就是象征的一种品德，比如说文明。诚信呀、健康啊，然后孩子们自己制定这个规则，说一说都做到哪几方面，然后就能够征带上了。后续就是民主评价，反正也是一种民主教育吧，然后让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努力表现，做最好的自己，然后自己赢得去看奥运现场的机会。 我觉得挺好的，有付出有回报， 而且这个确实是个激励作用啊，对吧？我 要是你 就是这五环分别代表哪个品德还有印象吗？ 应该有文明、诚信、爱国，健康，还有环保吧。 环保， 对，绿色好像 是。 是 的啊，绿色肯定是环保。红色是爱国，蓝色。 文明 、好吧，反正我就有印象，就是五环的颜色基本上和我们青年广播的这个 logo 差不多的颜色。是这样的。好吧，我们先放一段歌曲吧，这个歌曲也是小朋友特别喜欢的歌曲，叫做萤火， TFBOYS 唱的。青年说继续说，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已经来了46000人，谢谢大家在周一的早晨跟我们捧场。 真开心。 我们看到网友潮汐说，青年说里青年说棒棒的。 然后还有一个叫水晶珠的网友说，韩老师特别特别的赞。还有网友叫梦梦娘说，韩老师真厉害。 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李贤镇的小学的这样的，聊到李贤镇二小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在图片上也有这个显示，这是韩老师您 韩硕第一年参加工作吧？是吗？哇塞，感觉 可以看到就是、那个、 就是我是真的认真的看了一下韩硕在哪里，你知道吗？我们请我们导播老师把我们导播间的这个大的电视也打开一下吧，然后让韩硕老师也能看到我们现在实时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啊。 嗯， 这是李贤二小的一个情景，这个也是啊，这是在上课的一个状态啊。 嗯， 语文课还是数学课？ 应该是语文课吧。其实主要是想回忆一下当时我们布置教室之类的这些活动。 嗯， 大家能够看到这个，墙上都是孩子们自己设计的内容， 设计的内容是吗？有画画，还有一些他们写的诗。再往下看一张， 看还有，不是这张照片里，我觉得学生们上课都很认真。这是韩老师，你在讲课还是在拍照？ 具体的我真的是记不太清了， 记不太清了。 也许是孩子们在台上自己在说一些内容，然后我在旁边给偷偷的记录下来的。 那心仪，你通过这张照片能够判断出来这大概是几几年吗？ 零几年吧，应该是2010年。 你通过这张照片的什么细节可以判断出它是几几年？ 我就是觉得他那个2010年的时候，我大概是上初一，就是当时这个布置教室的风格和我们那儿挺像的。 我是通过铅笔盒来了解的。 你 看，它是用袋儿装的铅笔盒。这已经是进入21世纪以后的改良版的铅笔盒了啊。 我还以为你会说我给你从这个图像的这个画质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像我那个时候上小学的时候已经是全自动三层的文具盒，就是点开啪就可以生成三层。 但那种特别容易坏，你知道吗？ 是的啊。啊，然后还可以通过哪些方面可以知道这是21世纪以后了？ 比如说像那个什么读者角是吗？ 不是， 读书角 我觉得70年代就都会有。还有一个场景可以反映出其实李贤镇当时的硬件设施还不是特别的好啊，就是暖气片。这个暖气片有点像80年代的暖气片。 是吗？ 我 跟你说，就是在中传的话还有很多是这样的暖气片。 是吗？还是这样的暖气片啊。好吧，接下来这张照片是，这是在搞活动吗？ 这个就是奥运五环的征带。你看他手上都戴的是绿色的。 绿色 环保。对。 背景上的黑板上写的是 左边是孩子们的作业，中间就是孩子们自己记的名字跟投票。你看那是画正字的。 是的。 投票什么？ 竞选什么吧。 对，看看哪些同学能够有资格戴上那个绿色的 手环。 对。 这是在参加奥运会的时候。 对，这个就是奥运现场当时拍的一张照片。 感觉孩子们还是略显紧张啊。 天气特别热。 你看他们都戴着那个特别大的那种遮阳帽。 这个帽子应该也是精心设计的吧。 这个是多数孩子戴的应该是我们学校发的小黄帽。夏天的那种。 就专门为了这个设计的。 每个孩子现在也都有。 就是过马路时候的小黄帽。 对，安全。 这是在 等着看 比赛。 对。 很兴奋啊，他们都。 但是在这张照片里还可以依旧看到羞涩的韩老师。好吧，这是这张照片啊。这是和运动员交流吗？ 这个就是旁边一起助威呐喊的一个客人。然后孩子们看到有这个外国人都很兴奋，还会主动跟他说 hello 啊什么的。 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啊。 对， 2008年的时候有这样的一次参与，其实对学生们来说，在一生的记忆当中都是值得回忆的。 对。 有没有现在的这些学生毕业以后还会继续和你保持联系，甚至和你沟通说，哎呀，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那个场景。 我们可能会想到以前很多事情。在前2年我们还有一次聚会。然后孩子们还是自己都设计好这个衬衫，短袖之类的，然后我们统一都穿一样的衣服。我没有带照片过来，但是当时就觉得都已经是仰视着看孩子了，那种心里还是 有点酸楚还特别幸福的感觉。 是的啊，而且大家在一起在那么热的天里共同了看了这样2008年奥运会的一场比赛。 对、我也想有这样的经历，太美好了。 我们看过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天天天蓝说好棒啊，太有范儿了。尤其是冰柠檬这位网友说听了臭硕姐的声音。这位冰柠檬网友应该是臭硕姐的闺蜜 好朋友吧。 对，据我判断应该不是学生 啊。他不敢。 好吧，潮汐这位网友说青年说里说与孩子们一起成长，收益回忆中的小教师的幸福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 看到韩老师的那个笑容就知道他成为这样的一个教师是非常幸福的。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在礼贤镇二小里还发生了哪些美好的故事啊。韩硕刚才讲了在二小第一次上课啊，跟大家一起割草，包括去了2008年奥运会。除了这些以外，在工作的第一年你还做了哪些觉得精彩的事情呢？比如说给他们当中队辅导员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是离开礼贤镇二小了吗？没有。 中队辅导员这个角色其实是跟班主任他是平行的。 平行的啊。 对，当你做班主任的时候，你同时另一个身份就是中队辅导员。主要是组织孩子们在这个少先队组织里面开展一些活动。比如说竞选小干部。给孩子们都有每个人不同的岗位，让他们在这个岗位上去锻炼自己，发展自己。 好的。欣怡，你小的时候都干过什么样的干部？ 我当学习委员。 学习委员厉害。还有吗？ 还有文艺委员。 文艺委员 就比较喜欢什么唱歌呀跳舞之类的。所以我其实跟我们学校的辅导员关系还挺亲近的。因为他们就会负责一些比如说六一的文艺汇演，包括我们的校庆，当时是60周年，也是需要一些演出，然后所以老师们跟我们的沟通特别的频繁。我也能够感觉到成为这样的一个少先队的辅导员是一件多么辛苦而又幸福的事情。 你说完这个时候，看到韩硕老师脸上洋溢着非常幸福的微笑。就感觉这个是吧，自己的工作特别有成就啊。那么我开始汇报一下我小的时候的干部经历啊。我曾经干过很多职务， 比如说 小组长，语文课代表，地理课代表，纪律委员，学习委员，班长。这是我的 一步一步一步的往上是吗？ 是的。到小学3年级的时候达到了班长的这个顶峰。从小学3年级开始，我的一个时间先后顺序又变成了这样：班长、副班长、纪律委员、小组长、一般普通学生。因为小学3年级的时候我的内心开始膨胀。我记得特别清楚，这个说实话我应该向各位少先队辅导员啊道歉。当时当上班长以后吧，心里面就开始膨胀啊。心态调节的不是特别好， 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 那个时候有一个就是有一些课啊，可能老师出去出差啊或者什么需要自主学习，就需要有一个小班长在这个讲台上呢就看着这些学生啊。就让大家好好的一起学习。这个时候呢我犯了一个严重性的错误。我们先放一段广告回来告诉大家。 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6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 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 我是思萌， 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刚才讲到了这个一次非常严重的事故，就是在自习期间呢，我这个私自的外出，出去跟另外一个班上体育课的小朋友们踢足球， 嗯， 啊，导致整个班乱成了一锅粥。 于是你就被撤职？ 没有，我当时老师给了我一次机会，让我当副班长，我依旧没有珍惜。后来又当上了纪律委员，最后当上了组长啊！这次经历让我真是对小学美好的生活里有了这样的一个。好吧，刚才其实，在广告期间跟韩硕老师还交流说，中队长其实和班长还是两个概念啊，其实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个知识点啊，让韩硕老师给大家普及一下吧。 我们作为班主任老师是有两个身份，一个是班主任，然后另一个呢就是中队辅导员，是一个中队的组织，在中队组织里面，我们就是大家习惯称的二道杠，主要就是中队长和中队委，比如说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是根据我们中队的需要，然后选定的一些职务。然后大家熟悉的这个一道杠呢，就是小队长。一般呢是有三个小队，然后每个小队任一个是小队长。主要是自下而上的这种，孩子们自己选谁是小队长，谁是中队长。然后是一个自己的组织，是孩子们的组织。然后班长往往可能是班主任老师出于班级管理上，从上至下的这样一个设置。 那我们说的那个入队申请书的话，是属于那个前一个系统里的是吗？ 那是少先队组织，少先队活动。 那您在这个入队申请书，就是现在入队的话，必须要写这样一个入队申请书吗？ 入队申请书是我们每一个小朋友在加入少先队组织之前都要申请的。 这个入队申请书在我的印象当中还挺重要的，因为就是家长会跟着你一起写这个东西。就我母亲是陪着我写的入队申请书。 我完全没有印象。 你没有印象啊？韩硕老师你有印象吗？ 我自己的入队申请书。 对， 我记得当时应该是老师发了一张纸，然后主要是签个名字，然后家长带着读一读一些细则。 不，我那个不是，我那个要写一下，就是你为什么要入队，有大概两三行吧。 那老师们还是很用心的去设计。 对，因为但是那个时候那个字不会写，就是有的时候还需要老师那个家长帮忙写，我记得很清楚。好吧，我们通过一个小视频看一下入队申请书吧。 好。 因为我们入队之前要求小朋友都要做一件好事儿，然后孩子们在分享他们做了哪一件好事儿，要用拼音啊，或者是文字，或者把家长帮着一起，然后写在这个入队申请书上。 哎，我突然有了印象，我想起来，就是我当时小学的时候，我们班就说好像入队的时候要去做一件什么事儿，比如说扶老人过马路， 对， 或者是主动去打扫卫生，又或者是什么擦擦黑板，然后帮老师去搬运一些作业，是这样的事情，对吧？ 对，就是孩子们力所能及的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是在学校，可以是为中队服务，可以是为学校这些校园文化建设去服务，或者是在家里帮助家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比如说打扫屋子呀，扫地，然后洗碗， 拿碗筷等等，就是孩子们一年级的小朋友能够做到的事情，还可以是在社区里或者是社会上由家长帮着一起，比如说庆祝小广告啊这种。 在这过程中家长也是起到了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对吗？ 对，家长是一定要陪伴着孩子们一起成长的。 那如果说在这过程中家长不是特别配合的话，那您一般会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 这种现象其实不会太多，也很少会发生，因为一年级的家长对孩子对学校的期待值还是很高的，他会非常关注学校组织哪些活动，并且我们在孩子们入学的时候就会开家长会，然后跟家长说一些我们这一年以来要培养孩子养成哪些好习惯，开展哪些活动需要家长配合。 所以这些韩老师做的这些事儿，我觉得也是让他被选为最美辅导员的一个原因吧。那您在这个最美辅导员的过程中，您觉得哈，在孩子的心中，那什么才是最美的辅导员呢？ 最美辅导员，其实这个美字它并不是字面上这个长得漂亮啊、颜值高啊就是美，在孩子们的眼里，我认为他们心中的最美辅导员应该是能够和他们一起成长的，在他们眼中就像一个大朋友一样，爱说爱笑，就是能够听得懂孩子们在说什么，看得到孩子们在关注什么，然后他心里想的时候跟孩子们想的是一样的，知道孩子们在想什么。如果这个辅导员要是再有一技之长，比如说可以随随便便就唱一首孩子们喜欢听的歌，或者是讲一个孩子爱听的故事，有一技之长的这个老师就颜值啊，就是孩子们心中这个美就更高了。 那韩老师您的一技之长是？ 其实我没有什么一技之长， 就是全才。 没有没有， 都擅长。 我就是比较喜欢跟孩子们在一起做游戏吧。 平常的话会带孩子们做一些什么样的游戏呢？我先说一下我小时候吧。我小时候的话，我们老师要不就是带我们去操场上跑步，要不就是带我们踢毽子或者跳那个长绳。不知道你们现在的话一般是一种什么样的活动？ 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我刚当辅导员的时候是跟孩子们一起打雪仗。 打雪仗。 对。 这是冬天的。 对，特别开心。 那夏天或者别的季节的时候都是做什么呢？ 孩子们其实他们现有的玩具啊，就是不会像我们小时候那么多了，就是那会儿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可以跳皮筋啊，踢毽子呀，就在操场上做这种，或者是有一个叫耍子啊之类的玩的。现在孩子们可能课间的时候在一起多数都是聊聊天，然后看看书，因为在楼上很难说利用十分钟的时间去操场上做充分的这种体育锻炼。但是我们有时间的时候还是会一起跳绳。这个非常非常方便。然后可以跟孩子们一起学校会提供一些棋类的东西，跟孩子们一起玩这种象棋啊、跳棋啊之类的。 其实我还有一个跟辅导员就是关系特别亲近的原因，是我们当时每周一都要升国旗，然后升国旗的时候要唱国歌，然后我就是那个指挥，就指挥大家唱国歌的。 哇， 对， 就我对指挥的印象都特别的好，因为指挥是面向我们的。 对对对， 是吧？然后就是跟我们穿的衣服都不一样。然后他一这挥手我们就开始唱，反正也看不懂他打的什么拍子。 就是你就按照自己的感觉唱是吗？ 在我小的时候玩的比较多的游戏像丢手绢，像这个掷沙包啊、投沙包啊这样的游戏比较多。 这些游戏我都没有玩过，因为太难。 那个投沙包还是非常好玩的一个事情。还有这个摇呼啦圈啊，就这种游戏比较多一点。 就刚刚也说到了国旗下讲话嘛。那我们也跟那个 我们的这个韩硕老师从这是几年开始离开了礼贤镇二小，去了另外一个学校是吗？去了哪里？ 2012年9月，我是去了大兴区第七小学。 第七小学在那里做了。 在那里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跟小学生们特别紧密？ 在那里做大队，已经是大队辅导员了吧？ 对，在大兴七小是大队辅导员。 在大队辅导员的工作岗位又是2年的时间。 6年。 6年。 对。 然后来到了 大型 的五小啊，刚才其实看到很多网友都说，哎呀，这个是我们五小优秀的这个副校长啊，优秀的辅导员，包括还有赵然这位网友说，大硕硕可以为师，可以为友，对少先队工作有热情，有方法，有创新，向他看齐。 嗯， 啊，我们通过一个情景剧来了解一下大兴区五小的孩子们吧。这个情景剧叫新机场， 对， 是吗？ 对， 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分享一下这个背景吧。 新机场可以说是我们大兴的一个新国门，然后我们在开学初，五小的孩子就一直在自发的去走进新机场，然后通过各种渠道吧，可以是我们辅导员带着，也可以是家长带着，然后去了解新机场的建设，然后去发现那里的故事，就是教育孩子们从身边发生的国家大事里面去学习。孩子们回来之后呢，就有一个非常丰富的这样一个展示。这个环节呢，就是孩子们自己通过对新机场的了解的基础上设计的一个小的情景剧。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情景剧里大概有多少学生啊？ 这个情景剧背后的孩子还是很多的，但是展示出来的孩子可能是五六个孩子， 就是幕后功臣们还有很多。 对，是孩子们一起去编的，然后去排的。 这个剧本也是孩子们编的。 对，是老师和孩子们一起设计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在一个教室里是吧？ 对。 其实还有很多像董家广一样的英雄在为机场的建设舍小家顾大家，他们的努力和牺牲换来的是机场工程的如期推进。 是啊，在新机场建成后，北京及其周围的交通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出门更加便利。筋斗云小对于大家的情景剧能让你们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什么时候来着？ 你这一点不操心啊！11点，大兴国际机场，别错了。提前1小时换登机牌，你出发了没？ 到新机场。那就是姐，我才刚睁眼。 我住草坪，轨道交通新机场线起点就在家门口，等我直接换登机牌了。您还是放心到现在的两位吧，你可比我远多了。拜了。 喂，心雨，佳怡，咱们今天从大兴机场走，你家在顺义，隔着个北京呢，你到哪了？ 哎呦，你就放心吧，城际铁路联络线早就开通了，不倒车还不堵车，一趟就到大兴新机场了。我已经在车站了，待会儿咱们机场见。 好的。 月月，你昨儿还在天津呢，赶回来没？ 报告老大，金岛城的金鹰城际已经到北京了，我已经收拾好行李，也是预约好出租车了，到机场的高速好几条，我刚才看过实时路况，肯定准时赶到。 好的。现在大兴国际机场用餐时方便，坐个飞机都不用着急，订个京雄城际铁路车票。好了，出发。哈哈哈哈，这机票还到没到？咦，你八点还没起床吗？这就到了。 老大，我也不是不知道，我进规律成组的动物脱兔那是一丁丁。 就你还脱兔，风兔还差不多。你不是经常到处疯跑吗？给我们介绍介绍大兴新机场呗。 哎，你听你说，我太喜欢咱们机场的火凤凰造型了。大兴新机场同步建设的航空公司基地，货运、空管、供油、维修、航空配餐等各种保障服务都牛着呢。 你们知道它还留在哪儿吗？ 不知道。我告诉你们吧，它现在旅客量7200万人次，货流量200万吨，飞机起降63万架次，远期将满足旅客量1亿人次，货流量400万吨，飞机起降88万架次的使用需求。 哦，怪不得大家都说机场是集合了航空、高铁、轨道交通、高速公路的大型国际枢纽，是空港产业城市一体化的特殊城市单元，是全球生产和商业活动的重要节点，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呢。 登机了，咱们走吧。 掌声特别的热烈啊、 嗯、 掌声哪里来？心仪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小戏精在里面，一个男生， 那个小男孩对吧？ 是的 他演的特别像，而且手势动作包括他还有眼神都很到位。 唐老师，这个小学这个是几年级的学生在拍的？ 这个是我们六五中队的孩子们。 六五中队啊、嗯、就六 年 级， 对，六年级、 啊、五班是那个意思吗？ 六年级对，五班，一共有九个班。 嗯， 他们排练成这样都花了多久呀？ 嗯， 这个主要是利用课下的时间，孩子们自己课间呀、啊 嗯、 还有放学之后啊，自己就通过，他们也有微信群啊，自己就这样设计着、 嗯、 然后老师在其中去点播、 嗯、 包括那些音乐呀、道具呀，都是孩子们自己想出来的、 嗯、包括行李箱的选择都是觉得特别的有细节啊。 对 啊，男生是一个这个灰色的行李箱，女生是一个特别卡哇伊的行李箱啊、 嗯、 特别的。 而且我还注意到其中那个女生，就称她为里面的女主角吧，然后她是特别有范儿的那一种。 嗯 嗯， 像这样的情景剧在舞小会经常有吗？ 我们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展示孩子们这种社会实践的成果。 嗯， 比如说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嗯， 然后孩子们就会有这种收集老物件的这种展示， 嗯， 去走访家里的人，然后去跟家里一起讲一讲他们当时衣食住行发生的这40年的变化， 嗯， 然后也会有家长来到学校，带着孩子们一起去看看他们那个年代的毽子是什么样的，就是踢那个毽儿，肯定跟现在买的是不一样，是自己亲手做的， 嗯， 然后会带着这些电话机，就不同年代的， 嗯。 让孩子们看一下这个变化，包括这种照相机啊等等， 嗯， 也会有家长的参与、 嗯、 也会有孩子们自己这种各种不同方式的展示。 嗯，所以其实通过这些老物件对于他来说也就有了这样的一个40年的一个清晰的概念啊、 嗯、 就看看原来是长什么样，现在的电话是这样、 嗯、 原来是长这样。 嗯，就是感受一下我们国家40年这种成就的教育吧。 嗯，这个活动的初衷也是您发起的吗？ 我们区里面也会有这样的设计、 嗯、 然后包括全国少工委、北京市少工委都会有这样的倡导。 嗯， 然后在学校里面就会自己可以根据孩子们和学校这种具体的情况，然后再有自主性的去选择怎么样去开展这项工作。 嗯， 但是这个大的背景是从上至下的。 嗯，明白了。我在看韩老师就之前的时候，我们前期沟通的一些资料的时候，我发现这样一个特别好的评选叫最美辅导员的评选啊。 嗯， 这个最美辅导员的评选其实就等于是孩子们来选老师了，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吗？ 对， 那这个概念特别的好，我就希望一直这样选老师就他们会怎么样一个投票的形式呢？或者说在他的心目中要选几类最美辅导员吗？还是这是几年一开始想的这个想法？ 这个主要是我们区里有一个最美班主任的评选， 嗯， 后来我们就做了一个最美辅导员的评选。 嗯， 其实主要还是就是拉近老师跟孩子这种亲近感， 嗯， 然后让老师感受到自己就是辛辛苦苦教育孩子这个付出的价值。 嗯， 并不是说要评选出来谁好谁美， 嗯， 就是让孩子们把自己想跟辅导员老师说的心里话，然后老师有一张特别漂亮的照片， 嗯， 然后让孩子们去给老师们点赞，然后去写一写老师孩子想对老师的感谢，然后想跟老师这种心里的小秘密的沟通。 嗯， 然后每个辅导员会收到一个类似于信封这样的一个里面放的孩子们给他的一些内容。 嗯， 然后每个老师拿到这个沉甸甸的东西，然后再自己去品读，我觉得那个过程可能心里是很美的。 嗯， 就是一方面其实对于老师也是一个肯定， 对 孩子们来说也是，就是有 更增进对老师的了解。 对 去发现老师这种付出。 嗯，会在网上点赞吗？还是说就是在教室里把照片上贴到墙上，是这个状态？ 就是在学校的大厅给每个老师一个板子。 哇， 嗯， 那肯定其实每个班都要啊支持我们班的辅导员， 对， 是吗？ 对， 基本是这样的。 嗯 啊，就有没有说，哎，我也喜欢别的班的？ 一个人是只能就是给一个辅导员写那个信吗？ 我们是每个人发了一张纸。 嗯， 对，也会有可能刚刚接班，他可能还会想给他之前的老师， 嗯、 会 有 这样 可能。嗯嗯，那韩老师的话，您觉得您收到过最感动的一封信是什么？就你可能印象特别深刻，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 还是挺多的。 嗯， 就是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孩子会给你写一些心里话。 嗯 嗯，特别的多， 太多了，数不过来。 给我们举几个例子。 比如我记得，其实大概的内容都是大同小异，但是具体的话我记不太清了。不过就是每一个阶段，比如说当班主任的时候，孩子们六年级毕业了，然后就会，用那个诗的形式，然后写了很多很多话。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孩子的文笔太好了，然后我一直就一边看一边眼泪刷刷的掉。 嗯， 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就是更加坚定你自己做这个事情的意义。 嗯， 然后，后来做了大队辅导员，其实就是跟孩子这种一对一的沟通不是那么的多。 嗯， 但是孩子们也会，就是通过你对他开展活动的这个教育吧，也会认同你就是对他的这种影响。 嗯， 然后就是有一些话，就是说那个老师对我平时的要求，然后让我在哪些方面有所长进。 嗯， 就是说的特别有针对性，当时觉得也是很欣慰的。 对，可以看到韩老师现在眼睛中都有泪花。 嗯， 嗯，就是应该真的 是 很感动。 就 是 想起来那些过往吧。 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会让韩老师有所触动呢？ 基本上都是，当班主任的时候可能是就是什么样的学生都有。 调皮的。 对，调皮的也 有。其实我觉得调皮的会给你一个，如果真的毕业的时候给你写一个心里话的话，你会让你心里有这样的一种撞击感啊。 对，其实就是孩子们可能当他有错误然后你指出的时候， 嗯， 然后后来可能他过了自己那个小心结，明白这个事情，再跟你道歉的时候，你那个内心都会很感动。 嗯，就这种感动是一种，反正我也有一次体验过，就有一段时间我在新疆挂职，然后带着一些新疆的小朋友来到我们的北京，叫小记者团吧，来北京采风啊，写一些东西，但是小朋友很调皮啊。但是你看我作为老师我心态就不好，有时候我一发脾气啊， 你就直接揍了。 我就揍还不至于啊，就批评啊，批评完了以后，但是临别的时候，其实大家每个人给老师写心里话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有幸福感。是这个状态啊。但是韩老师在最美辅导员的路上已经这个从07年坐上的老师吧。 对， 到现在已经做了11年的时间了啊。 嗯， 细细想来，小学六年级的孩子11年以后应该确实已经参加工作了。 对， 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儿，尤其9月10号收到各种祝福的时候。 对， 应该是特别开心的啊。最美辅导员的这样的一个评选其实是一个特别创新的亮点活动了。对于学生们来说，大家也都是给自己的心目中的辅导员点赞啊。除了这个以外，我记得04年的时候您还做了一个国旗颁下的讲话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吗？ 在14年当时我们就是全国少工委北京市少工委一直都在倡导要开展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学校的这种贯彻落实。然后当时我们拿到这个通知之后，觉得这项工作确实是特别有意义，然后必须要做的。但是核心价值观的12个词3个层面，对孩子们来说，说远就远，说大就大，就是孩子们很难去理解，从这个字面上， 对， 去让他们真正的懂得什么叫爱国，什么叫诚信。后来我们就跟大队委一起想，就是怎么样把这个活动开展的接地气一些，就能够让孩子们从身边能够感受到这些词。后来我们就从诚信入手，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中队里面，孩子们自己找一找身边的诚信榜样，可以是同学，可以是老师，可以是家长，也可以是社会上的人士。然后利用中队会的时间，孩子们一起去分析，去分享他们找到的诚信故事，然后去进行诚信教育。后来 大家就在开小干部会的时候就说这个活动可以再拓宽一些，我看看能不能做成一个全校性的。然后我们就想怎么样能够让这个诚信这样一个词让大家看得见，能够近距离的去感受，能够更好的去入心入脑，然后变成孩子们的行动，让全校都动起来。后来我们就自己想了设计一个就是载体化的东西，让孩子们能够看得见的，我们就设计一棵诚信树。当时就把这个设计好的诚信树放在了大厅里，然后就慢慢的去补充，比如说树根，就是核心价值观24个字，然后树冠呢就是绿色的，然后上面主要是一些诚信榜样，然后用诚信的果实，当时是用的红色还有各种颜色的苹果啊，然后给贴上孩子们找到的诚信榜样的照片， 可以想象那个树的样子 啊，照片，然后还有他们找到的这个诚信榜样的事迹，这样的话就在大厅里大家谁找到的诚信榜样都可以放到上面。 诚信树的话是这个吗？ 对 这张照片啊， 对， 就是屏幕上这张。 然后中间呢，这16个字是总书记对孩子们提出来的，就是在开展核心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应该先怎么做？先记住要求，都有哪些要求？就是12个词，然后心有榜样，看看身边的小朋友、身边的人都在怎么做，怎么去践行，然后鼓励孩子们要从现在做起，从小做起。最后呢，就是接受帮助。接受帮助指的就是，一定要虚心。要谦逊，就是如果你有做的不好的地方，别人给你指出来，你要有所改进，要虚心接受，因为每个人都是有优点和缺点的。 这棵树上的这些诚信的故事都是孩子们自己身边的故事吗？还是说通过一些其他的课本啊，还有电视剧啊、电影啊，这些动画片啊，这里边去得到的？ 我们鼓励的就是从身边找榜样，向身边的人看齐，向身边的人学习。 有没有分享出来的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孩子们的诚信的故事？ 我记得有一个小朋友，他好像跟大家讲的一个故事，说是自己在家里，然后爸爸给他50块钱，然后说那50块钱那张是假币。后来问，就是他爸爸跟他说让他想办法这钱就花出去然后他是在夸他自己，就是他跟他爸爸讲道理，说我们不能自己已经是就是损失了50块钱了，然后我们让这50块钱去放到社会上再去流通，可能这个假币怎么怎么样啊，然后就更多的人去受到伤害，然后就在这儿就要截止，应该把这个假币去交到银行。有这样一个故事。 是的啊，这个故事我觉得特别形象，这让我想起来网上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说一个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公园里这个去游乐场去玩啊，这可能孩子超过1米2或者超过1米1就要购买一个半价票， 于是 然后家长就说你到时候稍微蹲一蹲结果这个孩子就是到了现场以后使劲的挺胸直腰然后网上就是孩子就是回头接受采访的时候，孩子说不行，我们要诚信，不能撒谎，我妈妈做的不对，还是很好的。这让我想起来小的时候还有一首歌叫在我在马路边捡到1分钱， 对， 一分还是5分忘记了， 一分吧， 交给警察叔叔手里一边，警察 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 还有呢， 我忘了， 对我把头点， 真的你说了声叔叔再见，我只记得最后一句是这样了。 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诚信，这是诚信树啊。刚才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照片是价值观的爱国心，核心价值观的爱国心，这是一个新型的。 对，我们就把就是觉得诚信这个点比较好，孩子们也都喜欢，都去关注，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个人层面的4个词，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都这种利用形象化的载体去给他做了出来。这个爱国心是在 韩老师这样，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啊。 好的。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这个你看李佳特别羞涩啊，上星期的时候我们俩见面的时候，我跟李佳说，这个让李佳好好的感受一下童年的少先队的回忆啊。 还在学习当中。 是的，李佳在少先队这个都认过什么职，李佳在少先队的时候都认过什么职务吗？ 我记得之前我一直是处在一个仰慕少先队的这么一个状态当中。 就是你是小学的时候都任过什么职务吧？ 当过中队长。 当过中队长。 听起来很火。 就两道杠是吗？ 对，两道杠。 好吧，还有吗？ 我记得当时我一直想当升旗手，就没当上。 当上升旗手没当上。 对。 那你就比如说像就是升国旗的时候，好像还有那个有几个优秀的会就是经常上去讲话 啊。对， 你也没当上啊。好吧，行，基本上我就能感觉到你在小学的一个活跃程度了啊。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做过一件蠢事儿啊，当然我在这里还要再次的向我们各种少先队辅导员道歉啊。就当时你看韩老师又笑了，当时是这样，就是我当上了班长，就是中队长吧，就是两道杠。然后呢，我当时就是心里面就不服嘛，我就拿那个红色的水彩笔又画了一道杠，就在那个就两道杠后面又画了一道杠，就假装是三道杠嘛，就到学校里去显摆嘛。当时就被我们大队委的纪律委员抓到了，啊，说这是个李鬼。当时就在学校里啊，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那张就是小的时候带着所谓三道杠的照片，现在还有。对，就是我妈妈，我当时我还记得特别清楚，我说我要拍张照，我已经成了大队长了。当时我妈哪知道啊，我妈认为这可能就是真是三道杠啊，就给我拍一张照。 水彩笔画的还挺真的。 专门去影楼拍了一张照，我记得很清楚，洗出来挂在家里面，现在还挂家里面呢。 哇！ 啊，这就是三道杠的历史。嗯，就是咱当不上，咱画出来是吗？希望广大的这个，我估计小学生朋友应该是听不到我这节目啊。好吧，韩硕老师刚才讲到了这个诚信术哈，还有这个核心价值观的爱国心，这个又是哪个活动？ 这个刚才说到它是核心价值观的一个系列活动，爱国呢也是我们个人层面的一个教育主题，爱国心上现在大家看到的，可能不太很清楚，但是能够大致看出来是孩子们的照片，旁边还配有说明。这个是在十月假期的时候，就是国庆节，然后鼓励孩子们去走出家门，走向社会，去看一些红色教育基地，然后孩子们在那儿拍照，然后留念，旁边是写一写自己去到了哪里，然后看到了什么，心里的感受是什么，是进行不同的中队轮流在这里进行展示的，大家在大厅这样走来走去，可能看到身边同学的照片在上面，然后同时呢也还能看到一些不同的红色教育基地都是什么样的，里面都有什么，然后看看其他同学的感受，也是一种无形的这种教育。 这张照，这个爱国心里面的这些照片都是孩子们其实出去看到的一些， 对， 有没有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还能有记忆吗？ 这里面我记得有一个小朋友，他是去到了狼牙山。 狼牙山， 对，而且他当时是交了两张照片，一个是特别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带他去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现在，然后是一个对比， 故地重游。 对，他就是，他就感觉可能过了几年自己长大了，然后再去跟小的时候虽然是同一个地方，那肯定认识的见识的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感受。 对。 好吧，我们继续往下看，这是核心价值观的文明花啊。 这个文明花主要都是孩子们在学校里面，开展的一些关于友善的一些关于文明的一些活动。最上面是我们当时的白纯舵校长跟孩子们这个合影。 这是最上面的啊。 对。 然 后左边跟右边也有一些孩子们关于文明的一些活动。 提到文明的活动啊，其实在我们的这个韩硕组织的这些活动当中，有一个活动就是好像是去 学这个老年的这个家里面啊，服务他们，志愿服务是吗？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啊， 对对对， 我们叫做宋薛轩文明这个 宋薛轩中队， 中队啊，这个中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来历？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宋薛轩是我们大兴的道德榜样， 嗯， 然后也是我们全国的劳动模范。 采访过， 对，宋师傅特别的亲切，然后也特别愿意， 是一个开锁的师傅。 对对对，是。他特别愿意和小朋友在一起，带着小朋友去一起开展那些公益活动。 嗯， 当时我们是在大兴七小的时候成立了宋薛轩中队。 嗯， 然后现在是大兴五小成立了宋薛轩大队。 嗯， 就是一直用身边的宋薛轩这样一个榜样人物去引领大家开展活动，然后教育同学们。 嗯， 不管是在七小还是在五小，就是这种志愿活动开展的还是很多的。 嗯。宋薛轩老师是一个就是经常去街道上义务给大家服务的这样的一个 对，经常会看到 志愿者， 对，经常会看到他做这个文明引导员。 是的， 就是在一个固定的路口，不管是风吹日晒哪一个季节，只要他没有事儿的时候，他都会在那儿出现， 嗯， 去进行这个交通指挥。 嗯， 我们的小朋友跟他一起去站过岗。 嗯 嗯， 通过学习宋薛轩的这些行为，其实大家也无形中提升了自己文明型的这样的一种观念。 对， 我们看了，对，我们看了这几张照片，里面有一个是宋薛轩文明出行的一个志愿活动哈。 对， 这是给大家在发放，给路人发放文明出行的一个小宣传册，是吧？ 对，这个小宣传册是孩子们自己做的。 嗯， 然后孩子们自己设计，然后里面是孩子们给旁边路人写的一些文明语提示， 嗯， 然后学校给他印出来，鼓励孩子们去发到这些路人的手里。可能这些大人们看到孩子们在那儿指挥交通， 嗯， 然后自己就不好意思去再去闯红灯了。 是的， 我们也是呼吁小手拉大手， 嗯， 就是用孩子们这种言行，然后去引导身边的人，然后让更多的人一起去文明出行。 嗯，因为这种力量特别的强大，就是小学孩子们说不许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大人们就是脸会稍微的发一下烫啊。是的啊，除了这个还有这样的一个视频啊，这个是宋学轩中队去老人家志愿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视频。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是什么时候开展的？ 应该是在重阳节的时候。 嗯， 然后孩子们去走进老人家，然后帮助老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短片吧。这是在老人家打扫卫生啊。 啊，对，给老人读报纸。 读报纸。 对，跟老人讲故事之类的，聊聊天。 孩子们这个 特别可爱。我想起了我那个时候。 李佳是不是也在小学的时候有过这样的志愿活动？ 对对，真的是，我当时参加完这个活动，我就觉得意义真的太大了。 嗯， 比在学校上的，我觉得任何一堂课意义都大。 嗯，像这样的活动，韩硕是不是经常会去组织？ 对，我们，因为我们做德育少先队工作，会经常组织孩子们开展一些活动。 嗯， 然后尤其是这种能够利用身边的社区资源， 嗯， 或者是身边的一些基地，带领孩子们走出学校，可能给他的这种教育意义，他会印象更深。 嗯， 比如说我们学校周边就会有这种特殊教育学院， 嗯， 那里的小朋友可能都会或多或少有一点点小缺陷。 嗯， 然后第一次带着孩子们走进的时候，孩子们可能还是有这种距离感的，不是特别敢靠近。后来时间多了，孩子们就能够跟那里的小朋友一起特别开心的过六一儿童节。 嗯， 给他们送去小礼物，给他们讲故事。 嗯， 就是看看身边还有这样的同龄人的存在。 嗯， 然后也能够更加珍惜他们自己现在拥有的一切。 嗯， 另外就是我们今年大兴五小孩，我们组织孩子们走进了身边的这个建设银行。 嗯， 孩子们到建设银行，可能平时家长带着也会有一些出入，但是跟学校带着是不一样的。 嗯， 学校就是他也是我们学校少工委的一个参与者吧。 嗯， 然后我们也是给他们颁发了证书，就是鼓励孩子们走进建设银行，然后去学习一些在学校学不到的东西。 嗯， 那里的行长就特别支持， 当时金行长就说可以让孩子们看到他们这个验钞机、一个验钞机，还有就是取款机、就是家长带着孩子们那个 ATM 取款机，就是告诉孩子那个钱不是有人在那给放的就是让他们看看那个取款机是怎么出来的那个钱。这些可能是平时家长带着孩子们看不到的东西。再有呢，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孩子还能够观察到什么，他能够看到那个柜台上会提供老花镜。他就会说，就是我们这些旁边的这些单位是非常关心老人的，我们这个社会是非常温暖的。然后还有这个这个季节比较冷嘛，然后它这个门上会有这种比较暖的这种门套，孩子们也能够看得到，包括一次性纸杯这些东西，他就会感到这些小细节的服务。 所以它其实是一种无形中教育了孩子关怀老人。 对，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你不去引导他的话，他会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就去发展了。有的时候当你教给他这些细节的时候，耳濡目染的时候，他可能就在自己内心就会 播下文明的种子。 对，是这样的啊。我们看到刚才这是文明花啊，接下来叫友善墙，这个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活动呢？善良的心就是太阳，雨果。 友善墙其实这个活动它是有一个缘由的。当时好像是一个中队的小朋友跟食堂的叔叔起了一点点小冲突。就是孩子们可能这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有一点习以为常了，他看不到别人对他的付出。然后可能门口师傅就食堂师傅送饭的送餐的时候有点小摩擦。然后两个人就有点小吵起来了，因为是高年级的男生。后来我们就觉得应该引导孩子们去关注身边为他们服务默默奉献着的人。包括我们的保安叔叔，包括食堂工作的叔叔阿姨，还有我们的保洁阿姨。然后我们就带着孩子们去体验了一下他们的工作。让孩子们去记录保安叔叔每天工作多长时间，在那站多长时间，保安叔叔的工作内容都有什么。我记得当时我们学校的保安叔叔特别厉害，他能够记得每一个孩子家长的模样，他能够叫得出很多孩子的名字。当家长接孩子接晚的时候，他会就是远远的看到谁谁家长来了，然后就会让孩子做好准备。可能我们很多老师只能记住我们教的那些班的孩子，但是保安叔叔他就会关注每一个孩子，这样的 很尽心了。 对，特别的尽职尽责。还有让孩子们去感受一下那个就是蹲地，因为阿姨在蹲楼道楼梯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是倒着蹲的，因为她为了把它蹲得更干净一些。那就是很危险的。还有就是那个楼梯这个扶手每天要擦多少次，让孩子们用数字去统计。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些食堂的大师傅可能周五，比如说周五我们统一不管是吃炒米饭呀、面条还是蒸包子或者是平时吃什么炒菜之类的，阿姨们会很早的来到学校去摘菜去洗菜，然后去和面呀之类做这些面食，很辛苦。就让孩子们体会一下这些工作人员都是在怎么工作的。而且还有一个小朋友，他的妈妈可能就是我们应该是我们学校一个食堂阿姨，但是他不是特别的愿意去分享这个事情。但是在这个友善的过程中，他就会当着同学们的面然后送给他妈妈一双手套。 真好。其实通过这个无形中真的是感化了很多啊！我发现韩硕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是于无形之中啊，去让孩子们啊真正的收获。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的平台上已经来了67894人啊。我们看到有这个叫做于 K 这位网友说韩老师我们学习的榜样啊，还有月儿说韩老师真棒，拥抱的太阳的月亮说韩硕好棒啊，还有高宇这位网友说爱自己爱生活爱他人同样也是爱国啊，给高宇同学点赞啊，也希望大家能够进行及时的和我们互动啊。今天在网络平台上其实还是有很多网友和我们进行互动的啊。一提到少先队 优秀的少先队辅导员，大家满满的都是回忆啊，回忆起小的时候。同样也是，其实作为韩硕这韩硕也是一个八五后的一个青年朋友啊， 说的真多。 那么必须的啊，必须了解一下啊。这个韩硕作为一个八五后的青年朋友，其实对于韩硕来说，在工作当中一个学生工作的青年朋友来说，刚才我们在中间放广告的时候还聊到说，压力还是有的啊，每天的事情很多，有的时候可能看到这些活动就想不起来什么时候做的了。这几个分别是诚信树、爱国心、文明花和友善墙。这是在我们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候的四个手段和活动吧。 对， 你总结起来觉得这些传播手段的效果怎么样？ 当时我开展的过程中就是觉得有一些内容对于小朋友来说不能光从口头上去说，一定要变这种无形的为有形的，然后再到无形的，就是让他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能够用自己的感官感受到，然后再触动自己的内心，再外化于行动，这种用孩子们看得到的载体，然后去激发孩子们参与活动的兴趣，效果还是挺好的。 而且其实这些带着孩子们无形中他们通过玩吧，我觉得寓教于乐吧，是这样的一种概念啊。李佳，你有什么样的感触吗？ 我觉得比起书本上的内容，像这种我们大家都可以参与的活动，对于孩子来说是更有效的。而且我觉得回忆起来还是那时候这种的回忆是最为深刻的，也对我是最有意义的。 对，有句话不是说，就是当你毕了业很多年之后，你可能记得的应该是一个活动，而不是某一堂课。 对，真的是、 是这样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活动吧，叫做动感中队大比拼。这个名字起的我觉得特别的好。 很有动力啊。 动感中队大比拼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其实就是每一个中队的中队来 PK 一下吗？是这个意思？ 这个动感中队是在2017年2月22号，全国少工委下发的改革文件通知里面提到的一个概念。 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他没有给具体的这个阐述，但是我们从这个字面上，动感中队就能够可以有这样一个解释吧，就是有活力的中队组织。 有活力的。看到这个小朋友写的红领巾， 小书虫 在行动。 对，这个是当时应该是去井冈山和全国的少先队小骨干一起分享这样一节课，然后给孩子们讲一讲怎么样去开展动感中队的活动。然后下面也有辅导员老师和小朋友们在一起听，在活动的后半程，就是让孩子们真正的动起来，让他们自己结合自己的中队特色去设计动感中队。动感中队有五方面里面有五个小主人、小书虫、小健将，一共有五方面的内容。然后做设计动感中队，首先要有中队的名字，要有中队的标识、中队的口号、评价还有活动。那三张照片里面就是孩子们当时在现场设计出来的东西。孩子们特别厉害，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有自己的小想法。这个你看，他给自己的中队起名叫同心中队。这个心是欣欣向荣的心，是借的谐音，然后还画了一下他们下边那个中间有一个五星，然后像一个出生的一个小苗一样。这个是他们设计的标识，也有他们自己的解释，后面有评价，还有他们的中队公约，就是我们是作为这个中队的一员都要做到哪几点。然后后面还有他们未来要开展的活动，当时是分了不同的小队，然后每个小队有五六个同学的样子。 现在孩子能力真的很强。 对，特别棒。 好的，这样吧，时间已经来到了9:23，我们先放一小段歌曲，回来以后继续和我们的大兴区五小的副校长，也是我们全国优秀的少先队辅导员韩硕老师来分享后面的过程啊。其实后面还有两个特别好玩的，一个就是小豆包的红领巾、小豆包入队记这样的一个

京南古苑右，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活泼西自然，风险走西海风，南以566码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课，出行旅游9课，娱乐演出9课，体育健身9课，时尚资讯9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9点31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如果大家现在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们还有两种收看的渠道，一种就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今天我们依旧是北京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系列展播的第8期，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兴区五小的副校长，全国优秀的少先队辅导员韩硕老师。刚才聊了好多活动啊，李佳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活动？刚才聊的韩硕老师在组织的， 我觉得就是那个带着孩子体验这个各个工作的这个活动真的是非常好，我就想这么体验一次。 嗯。就是去银行的那个过程是吗？ 对对对。 我其实也不知道那个取款机里面的钱都是怎么出来的。原来在我小的时候我也是有印象，我觉得那个可能应该就是后面有一工作人员啊，你一说完数字那工作人员点完钱也塞进去。 我们小时候都缺少这样的活动 啊。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有一个活动最感兴趣，叫做小豆包的入队季啊。这个活动是小豆包是个人吗？是个学生吗？ 小豆包是我们对一年级小朋友的爱称，叫做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就统称为一年级的小朋友都叫做小豆包。 明白了啊，以后就知道了啊，见到小学一年级的朋友就告诉他你是个小豆包。这是一个一年级的统称。 对， 小豆包入队季是一个活动吗？ 小豆包入队季是一个系列活动。一年级的小朋友在6.1前后就要加入少先队组织。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让他们逐渐的认识少先队这个概念，知道少先队的活动，还有一些红领巾的由来， 怎么系红领巾，怎么敬队里这些技能，就是知识上和技能上的一些全方位的对少先队的认识，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叫做入队季。 明白了，这个入队季每年都会进行是吗？ 对，它是一个常规的活动。 我们这样吧，我们通过一个小视频来先看看，这个小视频里面的入队季是什么时候的？是， 这个是孩子们在，应该是前2015年的时候， 2015年的时候， 对，孩子们在加入少先队组织过程中的一个画面，是我带着孩子们一起进行这个系红领巾的比赛， 哇，开始韩老师组织的啊，韩老师主持。你说我上小学的时候咋就没有韩老师这样的，就是美貌与智慧于一体的辅导员老师呢？在我心目中都是大姐姐那时候。啊，确实在唱一首歌是吧？ 我们系红领巾它是有口诀的， 嗯， 我还有口诀， 对，让孩子们能够记得更清楚，更适合他们的记忆。 这个红领巾是豪华版的红领巾， 怎么看出来的？ 标准版的红领巾， 对， 就是比较大一点嘛， 所以叫豪华版吗？ 是的， 红领巾它是有不同的尺码的， 是的， 小朋友的时候它是这样大小，然后成年人戴的就是另一个尺寸， 好像这个照片里面的红领巾有大有小啊，有大有小，有一些小的就是适合小朋友的， 但是大的也更方便系吧， 5年级6年级的孩子他也是有一个身高的要求，就是孩子年龄大一点他戴着不成比例了，我们就会给他换大号的红领巾，现在孩子手里拿着都是他们自己应该戴的这个大小， 是吧， 我们在系红领巾的时候是这样，左肩压右肩，底肩转一圈，然后从中间那个叉上拉底肩，底肩穿过圈，这样四步 啊， 孩子们就能够系好一个红领巾了。如果要是不给他们教清楚的话，有些孩子到高年级他系的红领巾还是那种死结呢， 明白明白明白。李佳有没有印象小的时候学系红领巾？ 我记得我那时候也学了很久，但是如果要有这么一个口诀的话就估计不会学那么久了， 反正我现在把扎领带都还扎成红领巾的状态。 也挺好看的， 就是的啊，就是一种年轻的扎领带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我记得小的时候反正红领巾确实没少买，印象中 老丢， 也不是老丢，就是觉得旧了不好看，然后就买新的啊，反正那个时候还有豪华版，还有这个非豪华版的红领巾，啊，就那是童年美好的回忆。现在这些红领巾还都留在我家里面，放在一个柜子里，然后还有一套少先队的队服，可能是我们学校的，还是我们这个城市专门做的，对，然后就是蓝白相间的少先队的队服，就第一批入队的时候穿着那个队服系红领巾。 哇，好光荣啊。 对很光荣的，反正就是最后由于把两道杠换成三道杠，这个遗憾的事情，是的。 我小的时候也是特别珍爱我自己的红领巾， 嗯， 你看刚才视频里的红领巾它是绸面的，我小时候的红领巾是布面的，现在我们要求系红领巾就是这样拿手托着， 对， 不用再折，就直接披在领巾披在肩，是披着戴的，但是我们小时候是可以折的， 对，我那时候也是要折好几折， 对， 然后铺的平平的， 我每天晚上就会把那红领巾弄得平平的，然后折好了放在枕头底下，然后第二天就特别认真严肃的戴到自己胸前，觉得特别光荣， 是这样的，好吧，小豆包红领巾入队季就是这样的一个活动啊。这张照片也是秀秀我的小本领，就是系红领巾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 对，包括敬队礼，然后在活动之前，我们这个并不是说作为我是大队辅导员就要带着孩子们全程开展这个活动，也不是中队辅导员一个人的任务，我们是采取这种手拉手式的，就高年级的哥哥姐姐们，然后去深入到不同的友谊中队，比如说5一中队跟1一中队手拉手，然后他发挥他自己高年级的这个作用， 刚才我们还看到一个叫做西宁小主的网友说，硕硕加油哈，来看北五附小少，是不是北五附小少先队来问候了哈， 所以就是你们也会经常联谊哈，就是互相之间啊。 嗯，团市委会给我们组织一些活动，比如说各区县的辅导员会一起出去井冈山呀，去北戴河这些基地一起去学习，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交到很多好朋友， 嗯， 包括这个小主就是一位 啊。好吧，这是小豆包入队记啊。除了这个以外，其实韩硕在做学生工作这是11年的时间了啊。 嗯， 这11年下来，其实我知道你还有两位对你来说学生工作非常有意义的两位老师，是吗？ 这个少先队工作是吧？ 对， 对， 一位是叫做柯英老师啊，就是这位老师。 对， 嗯， 很亲切， 很亲切啊。 嗯， 对他的印象是什么？ 我是北京市第二批导师制学员。 嗯， 然后柯英老师是当时我的导师，就是师傅。然后就会一直非常关注我的成长， 嗯， 对我的专业上也会有很多的引领和关注， 嗯， 这张照片是我印象特别深的一张照片，是在2017年9月10号那天是教师节， 嗯， 可以说是我们的节日，但是我们，当时是在写教材， 嗯， 就是写少先队活动课的教材，任务也比较重，然后我也没有太注意到那天是过节的时间，然后就跟老师提前约好了，说要去他家里一起帮我改稿子。 嗯， 然后一改，我们当时就是一改就是一天，大家看这旁边是一袋素包子， 哦， 就是两个板凳一张桌子还有几个素包子，就是我们一天的粮食，就那样一直干了一天。我当时就能够感受到，其实柯老师他已经是63岁高龄了， 嗯， 他原来是复旦杂志社的社长兼总编，是这样一个身份，然后就是对我们一线的辅导员那种无私的帮助， 嗯， 就是给我印象特别的深。我觉得要是做好一名少先队辅导员，做好这项工作，就要像有柯老师这样的精神，特别朴素， 是榜样， 对，发自内心的热爱这项工作。 嗯，这是柯老师，这位老师是张老师， 这位是张先敖教授， 嗯， 他是柯老师的老师， 哇， 也是在活动中也会，有机会跟张老师这样的前辈去接触， 嗯， 我们都称他是少先队的活字典， 嗯， 就是银发以红领巾共舞的这样一个老前辈，已经是耄耋之年了， 这也是一种传承吧，其实 就可以这样说。我们三个有一张就是张老师、柯老师还有我的照片， 嗯， 我当时就反正这些鲜活的榜样在身边，就能够给你一种动力，让你自己踏下心来做好你的本职工作。 嗯， 大家看到刚才张老师那张照片，他就是在马路边，我记得那天是早上接张老师去参加一个活动， 嗯， 然后我到早了，然后张老师也没有太挑，就直接跟我下楼了，他也是很早的就来到了会场， 嗯， 早了大约有半个小时，然后会长可能还没有太开门，也不太方便过去，他也不想给别人添麻烦， 嗯， 因为他到了就会有工作人员去陪伴他，然后他就在马路边就第一时间坐下来，然后拿出文件，他眼神也不好，然后就这样看，一直看，在批改文件，一边批改一边给我讲这些文件的背后就是应该怎么做，就是那一瞬间我觉得就是永恒，就是给自己一种就是这样的一位老前辈，资深前辈还是这样孜孜不倦的在上进，在学习着， 嗯， 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年轻人去学习。 11年的学生工作，一开始你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有其他的选择吗？ 我记得我大学我是大学毕业到了单位，然后就有老师跟我说你这么年轻为什么要当老师， 嗯， 然后说当老师就是那种默默无闻的，可能一辈子就干这一件事儿，对于年轻人来说没有太多的创举， 嗯， 就不建议我，就是刚刚来还可以走， 嗯， 但我是小的时候就是对我们的辅导员，对我的班主任老师就印象特别好，然后就是有那种小时候就想长大了当老师这种一个概念， 嗯， 然后当上了老师呢也没有太多其他的想法，就是一步一步都是有不同的人在帮助你，在引领你成长， 嗯， 然后总是看到这些身边的榜样，然后就一路坚持下来，感觉也挺幸福的， 嗯， 哇， 嗯， 那以后会有多少小朋友看见您的这个样子？ 对，也有的小朋友 像您一样， 就说长大了想当像韩老师一样的老师，听到这话就感觉就是自己儿时的样子。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是这样的。11年的时光，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啊。这个真是让我觉得，在一个地方，尤其是在学校的工作里扎根的年轻人，更加的格外的让人尊重。其实我觉得韩硕绝对是一个那种，你绝对是一个那种抗压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人。 我心比较大， 心比较大，而且在工作当中，你看，其实刚才韩硕有一句话暴露了这个细节啊，就是他说这些活动其实活动太多了，对，就有些可能你让我再回忆细节的时候，可能因为由于脑容量太小啊，活动太多，其实有的时候每天的活动忙忙碌碌都很忙， 就说着说着可能就会想起一些事情，就像刚才很多事情是聊出来的，我自己在前提准备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点，后来就想啊，我做过这个事情。 是的，这些活动其实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光，很快乐。 是， 但是在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有压力的时候？ 有啊，还挺多的。 比如说， 各种吧，就是有的时候，会议也比较多，然后稿子也比较多，活动也比较多，就要需要自己去统筹时间，然后把每一件事情都要排列开来，然后因为自己对自己要求比较高，就是想把每件事都做得好一些，所以可能，但我觉得就是如果是多付出一些，多奉献一些，很多事情就迎刃而解了。 大兴区五小的副校长其实除了在学生工作以外，其实还会有兼顾很多的事情了吧？ 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工作， 因 为现在是有德育工作，还有少先队工作， 就忙碌起来了，会更加的， 对， 对于五小未来你有哪些新的想法吗？ 五小是我们大兴区一所直属品牌老校， 因为刚才我跟 曾经是非常辉煌的，现在我们也正在就非常的努力，想把这所学校做得更好，包括德育啊、少先队有一些品牌性的工作，我们也正在慢慢的去做一些基础工程，然后后续就是一步一步的，然后把这些品牌工作推出去，包括我们现在学校的鼓号队，很快就要参加区里的比赛，然后应该也是我们大兴区最大的一支队伍了，还有我们的少先队活动课，在12月7号是代表大兴区参加我们北京市的比赛的， 发展越来越全面了， 对，老师跟孩子们会到现场去展示我们大兴五小师生的风采，我们也非常期待， 好吧，如果有时间的话，让五小的大兴五小的学生们也来我们的电台直播间吧。我听说你 们会非常愿意的。 对，我们听说我还是我们，全国记者小记者站的一个示范基地哈。 对，大兴五小有很多品牌项目。 小记者示范基地里面应该有很多喜欢新闻采访的小记者， 对，我们每周二都会有红领巾广播，会有很多小朋友在学校去播出他们的声音， 这红领巾开始广播了，然后就开始了， 对， 也希望他们在大兴区五小的校园里度过一段非常开心美好的童年时光啊，在韩硕老师的带领下，感觉就是如果我在上小学的时候，韩硕老师应该是我那种崇拜的偶像级别的， 对对，又有能力又温柔， 对， 谢谢， 问题是颜值又高，你知道吗？ 对对对， 是这样的，就感觉那种很幸福的感觉， 过奖， 有一种姐姐的感觉， 对，是多少人的榜样。 好吧，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9:48:04了啊，我们也希望未来的时候大兴区五小的小朋友们和老师们能够继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分享更多开心快乐感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张悦，明天的节目继续啊，欢迎关注我们下面的节目活力 music， 我们明天再见吧。